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81节，时间内状态与流除时间概念的发生。时间这样的东西最初是如何对日常的巡视操劳显现的？在何种使用者用具的操劳打交道之际，它明确地成为可通达的。随着世界的展开，时间就公共化了。世界的这一展开包括室内存在者的揭示。随着这一被揭示状态，时间向来已经被操劳了，因为此在凡有所计较就要计算时间。然而要说到人们明确地依照时间调整自己，那就在于钟表的使用。钟表使用的生存论时间性意义表明自己为周形的指针的当前化，以当前化方式追随指针的位置，这种活动就是计数。这种当前化是在有所拘持的七倍的统一中到时的。有所当前化的拘持于当时，这意味着以道说现在的方式对早先之事的视野敞开着，亦即对不在现在的视野敞开着。有所当前化的期备着而后，这等于说以道说现在的方式对往后的视野敞开着，亦即对尚未现在的视野敞开着。在这样一种当前化中，到时的东西就是时间。怎样据此来定义在操劳巡视的使用钟表为自己获取时间的视野上公开出来的时间呢？追随周行的指针这一活动有所当前化，有所计数，而时间就是在这一活动中到时的所计之数。其情形是拘持与七倍是依照早先与往后而在视野上敞开的，而当前化则在与这样的拘持与七倍的站出统一中到时。不过这无非是亚里士多德给时间下的定义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时间既是计算在早先与往后的视野上照面的运动时所得之数。亚里士多德是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视野上取得这一定义的，而一旦我们界定了这一视野，这一定义就成为那么自明，那么着实真创了，一如粗看上去它是那么奇特一样。但亚里士多德却没有把如此公开出来的时间的源头当作问题，他的时间解释倒是沿着自然的存在之领会的方向行进的。然而因为前面的探索从原则上使自然的存在之领会本身以及他所领会的存在成了问题，所以只有解决了存在问题以后才能够专题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分析。古代的一般存在论对问题的提法有其严重的局限性，无论如何对于积极的把握这种问题的提法的工作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分析将获得根本性的意义。后来对时间概念的一切讨论原则上都依附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亦即他们都就时间在操劳巡视中所显现的情况而使时间成为课题。时间是所计之数，亦即是在周行的指针或影子当前化之际所道出的东西和所抑制的东西，被运动的东西在其运动中当前化，而在这当前化中所道出的是现在这里、现在这里等等，所列记的都是现在，这些现在是在各个现在中显现出来的，而这各个现在则作为立刻不在和刚刚还不现在。我们把以这种方式在钟表使用中所事件的世界时间称作现在时间。给予自己时间的操劳活动对时间的计算愈是自然，它便愈少地逗留于道出的时间本身，它倒是丧失于向来有其时间的所操劳的用具了。操劳活动愈自然地规定时间和排定时间，亦即这种规定和排定愈少专题地指向时间本身，当前沉沦着愈于所操劳之事的存在，也就愈多地干脆说现在而后当时， 无论这是否行主因生，于是对于流俗的时间领会来说，时间就显现为一系列始终现成在手的，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时间被领会为前后相续，被领会为现在之流或时间长河。那么对所操劳的世界时间的解释包含着什么呢？如果我们问到世界时间的完整本质结构，并拿它来同流俗时间领会所实验的东西相比，就不难得到答案。我们曾把可定期性提出来作为所操劳的时间的第一个本质环节。可定期性根据于时间的绽出建构，现在本质上是现在之时，在操劳之际对可定期的现在有所领会，虽未就其本身加以把握，这个可定期的现在向来是一个适当的或不适当的现在。现在结构中包含有意蕴，所以我们曾把所操劳的时间称为世界时间。流俗说法把时间解释为现在序列，在这种解释中既没有可定期性又没有意蕴，它把时间描述为纯粹的前后相续，这就使这两种结构都不能应现。流俗的时间解释遮蔽这两种结构，现在的可定期性与意蕴根据于绽出视野的时间性的建构，而这一建构在这种遮蔽中却被滋平了，就仿佛主现在都被切除了这两种关联，然后作为这样切好的现在并列起来，只是为了构成前后相续。流俗的时间领会以自评的方式遮蔽世界时间，这不是偶然的，倒恰恰因为时间日常时间解释维持守于有所操劳的知性眼界之中，只领会到在知性视野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些结构就必然不为所见。在操劳测量时间之际所记之处，即现在，是在对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的操劳中一道得到领会的。这种对时间的操劳一旦回到随同得以领会的时间本身来对它加以考察，它见到的就是主现在，就是这些无论如何也确实在此的现在。这里所借的视野就是这种操劳活动本身始终由之引导的那一存在领会的视野，从而主现在也就以某种方式一道现成存在，亦即存在者来照面，并且现在也来照面。虽然不曾明确说出主现在也像物一样现成存在，他们在存在论上却是在现成性观念的视野上被看见的。主现在逝去，而逝去的主现在构成过去，主现在来临，而未来的主现在借说的将来。这种把世界时间当作现在时间的流俗解释，根本不曾有一种可资利用的视野能借以通达世界意蕴可定期的这样的东西。这些结构必然始终的被遮蔽着，因为流俗的时间解释通过它借以从概念上形成其时间描述的方式，更加固了这层遮蔽，这些结构自然就被遮蔽得更深。现在序列的确被看作某种现成事物，因为它甚至可以被放到时间中。我们说在每一个现在之中都有现在，在每一个现在之中现在也已消逝着，在每一个现在中现在都是现在，所以它持续的作为自一的东西在场。尽管每一个现在中都有另一个现在一面来临一面消逝，作为这种更迭的东西，现在却也同时显示着它自身的持续的在场。然而尽管在柏拉图的眼界里，时间原是不断生命的现在序列，但他却也不得不把时间称为永恒的魔像。但他决定制造一种关于永恒的运动着的景象，在他当他安排好天空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永恒的影像，这种影像按照数字运动，这种持续于一的那一永恒的影像。我们所说的时间这个名称正是给予这一影像的。现在序列连续不断严丝合缝，无论我们怎样不断地把现在分割下去，现在总还是现在。人们是在一种不可消解的现成事物的视野上看见时间的持续性的。 人们在存在论上依照一种持住的现成事物制定方向，或由此寻索时间的连续性问题，或由此就抛下。